随着1号 boss 的最终倒下，答案终于揭晓，无敌醉俊朗居然真的凭借操作用闪避降低伤害，完成了这一场以尴尬为名的 boss 战。最终各项数据统计的列表中倒是看不出太大的名堂，但是参与了这一场战斗的人却个个心知肚明，因为以无敌醉俊朗的装备而论，打出这样一份和平时差不多的数据， 这本身就是很不平常的事。 而且打boss这样漫长的过程， 他居然都能一直坚持这样操作，这似乎说明对这样的操作他是行有余力，不，还不是他的极限。喜之阳团队的玩家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，无一不是在小声议论着这个无敌醉俊朗， 大家甚至都忘了关心一下刚刚倒下的1号boss掉出的是什么装备。 倒是无敌醉俊朗本人还是那么镇定自若， 干掉了boss后随手就砸了一边的机关， 转过来问众人： 继续， 继续。 团长喜之阳应了一声， 第1boss掉出的装备他默默地捡了起来， 默默地发在团队频道里给大家看， 然后所有人好像都心不在焉，这件装备至少是有3个人盼了很久，此时居然都没有应声。而后通往2号boss的路上， 再不会有人对无敌醉俊朗的实力产生怀疑，此时所有人心中已经有一个念头， 这样的装备都能在空中陵墓当MT， 如果给他更强的装备，那会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？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整个空中陵墓了？ 这正是MT在团队中核心地位的体现， 他一个人实力的提升就可以让整个团队的能力上升一截，所以任何一个团队中优先打造成型的肯定是MT， 让MT快些强起来， 是让一个团队实力提升最效率的方式。 而现在的喜之阳团队是不需要他们来打造了， 一个强力的MT直接就掉到了他们身边， 只是因为装备问题限制了他的实力， 一旦装备更新换代， 那么这个MT可以帮助他们团队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， 简直无法想象啊。 随后一路的碾压几乎就是在给众人验证着这个念头， 虽然队伍依然是喜之阳在指挥，但是总会因为无敌醉俊朗的表现让他们的打法有一些调整，这种调整的初期大家会心惊肉跳，就像是第一次面对4个石像齐初时的情景，但是在适应下来之后，战斗就变得简单而有效率。2号boss、3号boss， 这2场boss战也和1号boss大同小异，无敌醉俊朗继续技术弥补装备差距，完成单扛壮举。3个boss过完，众人看了看时间，终于意识到无敌醉俊朗刚进入团队时的那句"有我效率更高"赫然是一句大实话。此时推完3个boss用的时间比他们以往真的少了许多。 随后又是斩杀了一路小怪，终于到了第4个机关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人借我装备啊？ 清完了小怪后，无敌醉俊朗问着。众人微一怔，随即想起最初的时候，无敌醉俊朗确实说过， 有那么几个boss 如果仍要由他来扛的话，那他需要装备的支持。有说第4个吗？好像有说吧。 有说，我记得有说， 除了第4个还有最终boss， 哎，不止，还有呢，好像是第5个，我记得是连着的2个。众玩家嘀咕着，显然那时候他们对于无敌醉俊朗是相当的轻视，所以无敌醉俊朗说的话也完全没有人放在心上，杀了现在早都忘了。我的装备借你。 七叶一枝花痛快地站了出来，他身上的装备都是他个人所有，并不是从工会仓库里凭借工会贡献度借出来的。 所以是可以交易的。对于这种团队中的主力 MT， 各大工会都是会比较花心思笼络的。一看七叶一枝花又在做好人，团队里好多和他关系较好的玩家都有些急了。这借装备毕竟不是小事，和这无敌醉俊朗认识才多久，除了名字无耻和技术了得，其他一概不知。万一这人是个骗子呢？就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干脆利落地骗一身装备呢？许多人阴暗面爆发，突然就生出了这样的推断。仔细想一想，无敌醉俊朗只是跟着他们走了三个 boss， 然后就能骗到一身装备的话，那也称得上是低收入高回报了。虽然一直没听说过这种技术流的骗子手法，但凡不是都有一个第一次吗？这话大家不好明说，都私下里狂密七爷一枝花，劝他不要随便就相信这个陌生的家伙。结果七爷一枝花却是不以为然， 他这样的技术装备还用得着骗？ 七爷一枝花如此说着。 就是利用你这样的心态啊， 朋友苦口婆心。结果七叶一枝花还是一意孤行，朋友这边还劝着呢，他这已经一身装备都和无敌醉俊朗交易完毕了。 我这身你先穿着挡挡吧。 无敌醉俊朗把他那身弱爆了的装备也先交给了七叶一枝花。 好， 七叶一枝花随手就把这一身穿上，那边的无敌醉俊朗也转眼就是一身七叶一枝花的打扮。那些深表怀疑的玩家此时都是心在嗓子眼儿。交易已经完成了，是骗子的话这会儿直接就退队闪了，不用再浪费时间。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无敌醉俊朗走上前去触动了机关。第四 boss 开出，开打。第四个 boss 为什么无敌醉俊朗忽然就需要装备了？这个问题并没有人去质疑，因为在看过无敌醉俊朗对前几个 boss 的应对，再想想第四个 boss 的特点后，这些非菜玩家心中其实都是有数的。这第四个 boss 是一个会召唤的 boss。他召唤出的死灵生物都是他忠实的附庸，以主人的安危为己任，将个人安危完全抛之脑后。翻译成游戏术语就是，这些召唤出的死灵生物的仇恨完全是 BOSS 仇恨的翻版。 BOSS 的仇恨在谁身上，他们的仇恨就在谁身上。所以在召唤出他们之后， MT 立刻会被团团围住。如果无敌醉俊朗还是那一身低档次装备的话，这一瞬间很可能会支撑不住，因为这些召唤出的死灵生物自身是不会产生仇恨的，对他们的攻击哪怕再猛烈，他们依然只是盯着那个 BOSS 仇恨的目标攻击，所以想把他们拉开只能是用如挑衅、吼叫这一类的强制性技能，利用这些技能将他们引开，然后输出抓紧时间猛烈轰杀。所以这一环节可以说对全队每一个成员的要求都是很高，众骑士的反应必须要快，你那磨磨蹭蹭的等着这些死灵生物出来都打几个回合了才动手，那 MT 早倒下了。而输出们的火力一定要猛，事先就要对这个阶段有所准备，当召唤生物们出现时立刻倾泻出自己的最强火力，毕竟骑士那些强制拉怪的技能持续起来也就几秒，必须在这几秒内就把这些召唤生物击杀。这样高要求的打法，无敌醉俊朗原本那一身装备那容错率就显得太低了，想让他不倒，所有人的发挥必须很完美。召唤生物出来第一时间就得拉走，强制技能结束的时候召唤生物们也必须都被击杀，无敌醉俊朗多挨几下 那可能立即就要倒地。而如果换作是七爷一枝花的装备，这一时刻却可以允许大家不用那么紧张，开始拉召唤生物，慢个半拍一拍也不要紧，他坚持得住。而时间内没灭干净，让召唤生物再围回来攻击个几下，他也挺得过去。想明白这一点后，喜之阳团队的玩家其实又是挺尴尬的，感觉这无敌醉俊朗需要装备来支持，支持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们这帮家伙，是为了允许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达到完美配合。虽明白这一点，众人却也无话可说，因为这样的完美配合确实太难了，怎么打所有人都清楚，但打不打得出来那是另一回事。在以往他们团队装备还没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环节那几乎就是在撞人品，每一次召唤生物出来时能不能过全在看运气。运气来运气去的，随着大家装备提升， MT 更能坚持了，输出更加猛烈了，这一环节也就稀里糊涂的没有太大问题了。而无敌醉俊朗那一身原装装备实在是对他们人品的挑战，而且是大挑战，现在换一身装备，那实在还是为他们着想的举动啊。不过换也可以换人嘛，这里让七叶一枝花去扛，大家一样能过。结果现在这七叶一枝花痛快地把装备借给了无敌醉俊朗，让心里阴暗的家伙平白担心了一遭，直至现在 boss 被开出，这帮家伙才放下心来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而无敌醉俊朗换了七爷一枝花的装备，立刻也洒落了，也不像之前那样又躲又闪了，一手剑一手盾，正对着第四 boss 猛砸，像个输出一样暴力。一声尖啸，累积伤害达到一定程度的 boss 终于是进行了第一次召唤。 怎么做不用我说吧？ 无敌醉俊朗大喊。 不用。 七爷一枝花应声道。七爷啊，你要不要这么老实啊？所有人泪流满面。